年如一，迈向十周年节目 My Radio 诚意送上玉敏会客室。 这一集玉敏会客室的嘉宾是田北俊。 作为行政会议，我是有这个义务要支持政府的。如果政府决定是不肯哑口，而自由党是够强烈的意见，而我自己又有，那我觉得两全其美的方法只有一样的，就是我只有是向行政长官请辞。 大家看到啦，即係我哋即係個煙草呢位就田少啦，嗰陣時咧風華正茂，咁但係而家都好有型。咁啊，今日嘅嘉賓咧就係田北俊， 多謝多謝。 即係我哋好少咁樣坐埋做節目嘅，以前就有。 我第一次嚟你呢度， 呢度就第一次咧，就係我以前即係我喺電台做嘅時候咧，就經常都有啦，係咪？嗱，我哋呢個節目咧就 嗰陣時候我要求啊上嚟你電台度講嘢添啊， 我記得零三 多人聽啊嘛嗰陣時， 零三年就即係最嗰一年係我印象最深刻噶啦，同你就第一就係你行出嚟即係宣布辭去呢、這個即係、行政局啦，嗰陣唔係你行政會議嘅成員啦，係咪？咁就23条就彎咗啦，因為呢、這個阿董生咧喺即係第二日凌晨就宣布撤回23条，記唔記得？你一辭職。跟住就宣布撤回啊嘛，佢咁就因為你啦，咁啊壞孩子啦，建制派其實係2003年開始你已經係噶咯，你咪真係好黑佢哋憎咧？你估你自己？ 其實即係2003年都係十幾年前嘅事啦，我亦都喺嗰件事情啊，係扮演咗我要扮呢個角色。但你話到我係咁好或者咁衰啊？睇你邊個角度講呢樣嘢咧？又唔係，因為嗰個其實係自由黨我哋決定嘅。因為嗰陣時咧，我哋立法局你啱嘅，嗰陣時係。啊，對唔住，我係立法會。 立法會，立法會 就得60个議員嘅啫。咁嗰條法案係本地立法啊嘛，唔需要三分二嘅。 過半數。 過半，好啦，過半咧你就要30票。 嗰陣時你得多票喎。 自由黨得8票嘅啫。但咁巧，自由黨嗰陣時個8票咧，就係企咗喺建制嗰邊咧，就建制變30几。如果建制嗰邊我哋唔制咧，就變咗泛民變咗30几。咁嗰陣時我哋個8票真係係關鍵嘅。咁睇翻你正話報嗰度片段咧，當時自由黨係開咗好多會議， 我記得 我哋嗰8个係集體同意啊， 尤其是嗰3位女士咧，我記得係咪係咪先？嗰3位女士嘅影響力好大。 我哋就覺得嗰條法例啊，如果從國家安全啊，咩分裂國家嗰啲都 OK 嘅， 咁其實後嚟商界都已經有啲意見啦，因為所謂嗰啲資料算唔算顛覆中央政府啊乜啊，已經有啲意見。咁最緊要就七一嗰次啊，就幾廿萬人遊行啦。而想當年其實仲有好多問題嘅，負資產啦，又沙士啦，失業率係9%啦。所以自由黨嗰陣時候，喂咁多嘢係咁大件事嘅，可唔可以23条？ 我記得咧，我嗰陣時都有同你啲即係黨友傾過呢個問題嘅。佢有啲即係有啲人走嚟問我，喂，鬱敏壓萬上街，你點睇啊？咁樣嗰陣時我真係同你其中一位黨友講到我。喂，咁個款真係唔撐得嘅喎，23条，我有講過喎，我都好似同你都有講過嘅，係咪？係唔撐得嘅喎。咁後來你行出嚟一辭職，咁佢就一天都光曬啦，係咪？即係， 但係再講講嗰陣時，我哋又唔係講得好似而家一壓壓咗，壓好咗10几年。嗰陣時我哋話喂，你2003， 你再執過佢啦，攞條條例追執過佢。 即係所謂最多意見嗰啲啊， 譬如話煽動刊物嗰啲啊， 你係最熟啦。即係所謂老虎剝幾隻牙，再剝多一兩隻，咁啊或者到2004又好，2005咪再嚟過咯。 我記得咧， 中央政府就話一收翻10几年都冇。 我記得嗰陣時煲呔打個電話俾我嘅，就講呢個23条嗰陣時，即係7一50万人遊行，跟住佢仲係要夾硬要，即係佢政府仲係夾硬要攞去立法會二讀啊嘛，係咪？咁我就喺呢個電台度，我呼籲啲人包圍立法會啊嘛。個煲呔打嚟，唉，鬱敏，你冇叫人包圍立法會啊！我哋已經冇牙老虎嘅呢條法例都冇用，我話包圍立法會都冇力。阿田少行出嚟話唔撈，最後你即刻散，係嘛？咁就從嗰日開始咧，即係大家對田北俊嗰個所謂建制派色彩好濃厚，同埋咧對政府嘅政策咧就即係多數都大部分都係支持，即係喺立法會直情係橡皮圖章嚟㗎啦，認為你係咁。但係2003年嗰一役之後咧。 咁就大家對即係田北俊嗰個印象咧就改觀嘅， 應該對自由黨都有啲改觀。 其實對你個人， 即係我一票冇用嘅，啱，我一票就算唔支持咧。 但係你當時係主席啊嘛。 唔係，其實嗰陣時講過㗎，鬱敏。點解正話你嗰個片段，我又要講翻兩句咧？點解我要辭行會？就係我啲都研究過，如果行會要跟政府行，自由黨八票。如果我繼續留喺行會，我可以政府。就七票反對，我覺得咁即係太過行遮面啦。我作為黨主席，有咩理由我就跟政府 玩 嘅 喎？ 咁佢哋啊，我哋係我哋啊。咁我就話依嘢就我哋唔支持咧，我就要辭行會 啦。所以咧嗰次之後咧，就香港人對你個睇法有少少唔同。 最緊要可能因為我哋係唔淨止反對咗為市民所謂反對或者押後廿三條啊，而係咧我係會得辭行會，因為好多人覺得做行會啊。是很威水的，不過鬱敏講又講開喎，即係而家係最新的新聞啦，即係前特首啊曾蔭權，為咩嘢啊？行為失當失職，而家要搞坐20個月。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係 佢失當啲乜嘢咧？原來佢失當就係佢冇喺行會申報嘅，件嘢係未審未判嘅，即係有冇真係貪污？咁純粹係申報喎，我話喂，嗰陣時我做行會都唔知道，驚咁危險㗎。原來你平時做乜都冇所謂嘅， 坐廿個月。 如果你無端端去冇申報，唔係話你真係貪污唔貪污，你冇申報啊，我而家老就周身法嘅。 關於曾蔭權嗰筆，我哋一陣間再傾啦。即係講翻你咧，即係我因為點解要片頭就講呢個廿三條？咁你由辭行會，跟住廿三條彎咗啦，咁啊阿董就要撤，即係第日凌晨一早就宣布撤銷呢個廿三條啦，咁拖到而家十幾年，咁而家成日都有人舊事重提啦，係咪應該要即係有憲制責任？ 嗱，當時政府係冇法㗎，因為如果我話辭行會而自由黨八票都唔支持， 佢冇計嘅， 佢提上嚟就一定係20-30票 啦，咁咪斬掉架， 係啦係啦，所以佢自己收翻。 咁但係事實上你都做咗一樣功德，就係話。即係大家知道呢個廿三條，即係對個政府， 收翻係因為咁。 對個政府即係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嘅，你明唔明？佢所以到今日為止，就算而家呢啲參選嘅人，佢哋都唔夠膽即係實牙實齒講，或者佢就任咗之後就立即為廿三條立法啦嘛，係咪？咁先大家睇到佢厲害啊嘛。咁但係對你個人嚟講，或者對你個黨嚟講咧，當時大家都睇到啦，2004年你去參選。呢、這、一個即係立法會議員民選嘅直選嘅就贏啦喺新東， 但跟住又輸啦。 跟住嗰屆輸就冇得講啦。 但唔好講 比例代表制， 有時呢啲嘢咧，嗱你知道我係商界出身嘅，即係我係從商界嘅角度去做議員，做議員唔係我啊，即係主要嘅工作嚟噶嘛，即係我唔做又點啫？ 咁你之前係用總商會個名義入去噶嘛？ 係啊，我做過總商會嘅主席啊，咁樣樣，即係我唔係屬於話喂冇議員做，哇即刻。即係死得啊咁，就好大劑嗰嗰類啦，咁係嘛？咁變咗嗰陣時，我就其實真係覺得香港如果嗰陣時過咧，係社會又好分裂，好唔和諧，所以我哋不如壓後下啦，係嘛？咁當然我哋估唔到搞到而家，咁今日咧，我覺得廿三條如果再要成立啊，仲麻煩，因為而家問題就係科技，特別係你哋而家呢一範，嗰陣時邊有 Facebook 邊有 Twitter 嘅？喂，如果搞埋而家呢啲嘢，我 Facebook 我播啲嘢，人哋又 share 下，你又 複雜， 喂，重大件事，呢條廿三條要點立啊？ 而且你係限制唔到呢啲所謂網絡嘅，我話俾你聽， 我覺得絕對 好簡單，因為 就算你立咗法，點知你聽日咧又有啲新嘢，你每日有啲新嘢個。法例根本追唔上。 唔係你香港，你譬如我而家轉載人哋嗰啲嘢，咁你話我犯法，除非你立 埋。唔係話當年嘅廿三條你犯法㗎。 如果你立埋， 即係人哋話，喂，分裂國家，你咧攞咗去轉播咧，你係犯法㗎。 邊個肯做生意啊？你話俾我聽，邊個夠膽喺度做生意？ 大件事㗎啦， 係咩？嗱，我記得你即係今年都即係70歲啦，係咪？ 咁多謝你提醒我啊！ 唔係你啱啱做咗70大壽啊，我知道。咁。但係望個樣啊，點都唔似啦，橫睇掂睇。 你個電視咧， 橫睇掂睇都唔似70歲。 就好彩，可能你唔係高清，你高清咧就睇得清楚啲㗎啦。咁啊， 俾嗰啲近鏡 你 睇下高清。 而家你睇落， 咁我記得嗰日我就 send 咗個信息俾阿田少，我話咧即係啊，人生70古來稀呢個講法已經唔啱㗎啦，你明唔明啊？即係係孔夫子個講法就啱㗎啦，係嘛？ 幾百年前點同而家？ 咁唔係咁孔夫子 醫療啊， 孔夫子2000幾年前 更加唔同講法啦， 係嘛？孔夫子就話咧， 疾病又多， 七十咧就從心所欲不逾矩，你知唔知啊？即係話咧，你做乜都得，噏乜都得，係嘛？咁你知唔可，即係你又唔會破壞個規矩嘅。咁你而家咪係咯？ 其實你未夠七十歲，你都係做乜都得，講乜都得㗎啦。你不嬲，你即係你俾人睇到個樣就係咁樣㗎嘛，係咪？嗱，仲有一樣嘢，即係講起呢個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咁你而家又冇公職啦，係咪？咁啊，個黨咧你就叫榮譽主席啦。咁但係我又聽到，即係榮譽主席呢樣嘢咧，就國民黨先有嘅。我即係而家譬如嗰啲， 我發覺榮譽主席，我發覺個問係可以做咩咧？係啊，好似有少少權，但就無責。即係我亂咁講嘢，但就唔使負上責任。即係我講嘢唔關自由黨事啊！ 呢樣嘢我發覺你做榮譽主席之後，你間唔中都亂噏嘅，你唔跟你個黨嗰條拉嘅，跟住你啲黨友就炸營嘅，係咪有咁嘅事先？ 梗係要有啦，梗係要啦。 你喺度噏，譬如話我舉例，你即係講明唔妥梁振英。咁跟住你啲黨友就話：大佬，而家都未黨都未傾過傾呢樣嘢，你 出出話唔支持梁振英， 出出話唔支持梁振英，咁啊搞到啲黨友咧好尷尬。咁啊有冇人投訴你咧？ 嗱，咁呢個其實市民都好明白嘅，即係黨梗係有黨魁啦。咁而家鍾國斌係黨魁，就鍾國斌咧就係代表 即係立法會啦 講嘢。嗱，張宇仁咧就係主席。主席咧就管黨內入邊啲嘢嘅，即係我哋琴日嘅黨慶啊、籌錢啊咁樣樣， 公民黨一樣啦，即係黨政分家、黨魁啦。 咁最過癮咧就係我啊、周亮、劉健兒、方剛，我哋幾個前主席黨魁咧，就做咗所謂嘅榮譽主席，即係有榮譽嘅。 咁多個榮譽主席， 咁啊個個都可以自己講我套啊！你唔好話我哋同黨啦，我四個榮譽主席啊，自己講啲嘢都唔同嘅。咁當然有時我就話喂，不如你今次請我講嘢就填不盡算啦。你唔好諗自由黨個榮譽主席，咁我講乜？ 你可以同啲傳媒咁講，同埋你一定要公開好清楚講俾人聽。咁但係大家一定要將你， 我唔代表自由黨講嘢啦。 一定係當你等於自由黨㗎啦。你咪即係等於 咁不如咁啦。我最好咧就即係市民啱聽啲好嘢咧，我就代表自由黨啦。即係我講出啲衰嘢就 任你填不盡數， 係啦係啦， 即係咁，即係等於你喐阿六八九嗰啲。呢個係我填不盡個人意見，同我黨無關。即係等於而家好多電台節目、電視節目最中意就係即係呢個節目內容咧，即係同本台嘅立場無關嘅，只係代表個主持個人意見或者嘉賓個人意見。 但係呢樣嘢而家香港， 但係會唔會好尷尬咧？ 鬱敏嗱，嚴肅啲講啦，而家呢個我都覺得香港係個問題嚟嘅。即係譬如我講一樣嘢，嗱，正話你講嗰個關於梁振英管治香港搞到香港分裂，我就覺得喂好唔妥喎，我唔支持佢。嗱呢樣嘢香港市民啱聽嘅。但係藍營親中啲就唔啱聽，係嘛？咁調翻轉頭，另外一個説法咧，就令到自由黨企呢邊定企嗰邊咧？當然，我係希望自由黨係企喺香港市民嗰邊，但係而家又嚟啦，特首又選舉啦，我哋嘅壓力作為建制派啊，都係非常之大。因為投票反而好，因為行政長官嘅投票3月26日係北京明。提名一出曬事啦！你睇啲建制邊個夠膽提名啊？ 咪提名你咪分開咯！你變咗你自由黨落嚟，可能你或者係紡織解若干嘅人就提名呢個曾俊華，但係其他嗰啲又可能係提名。 嗱，因為唔係嗰度有少少分別嘅，因為我哋自由黨所謂喺今日選委入邊有咧，個黨係冇嘅。 唉，冇。 嗱，我哋黨有啲係代表飲食，有啲係代表領袖。 咁你立法會嗰幾個係啦啩？ 唔係，嗰幾個都係代表功能組別噶嘛。佢而家冇個係直選議員。 啊。 咁四個都係功能組別嘅議員，緊要代表翻佢嘅功能咯。嗱，當然而家我哋喺度做緊啲民調，我睇都係 公 佈嘅。 唔係咁樣睇喎，大佬，公眾就會覺得，喂，你自由黨分裂啊？係咪點可以咁樣嘅啫？係咪？譬如你呢個民建聯個all in嘅，鋪鋪都係。 喂，民建聯all in in乜啦？你咪睇咯，咪all in全部支持林鄭。係 咯，all in係咯， 嗰咪就中聯辦叫佢支持佢all in啫嘛。如果中聯辦叫佢支持啊葉劉啊，佢咪有all in支持葉劉。 但係中聯辦控制唔到你哋啊嘛。咁你咪即係等於咁樣要自由投票， 係咪咁啫？佢控制我哋唔到。佢都控制我哋啲業界唔到，但係佢影響到我哋啲業界。嗱，我哋嗰幾個中能功能組別 控制唔到，但係可以影響到 我哋嘅業界。嗱，譬如你話我哋嗰幾個功能組別，第一件事諗諗，我功能組別得個2000-3000票。哇！如果中聯辦影響到個業界，飲食又好，零售又好，運輸又好，喂，同你嘅議員或者同你嗰18個代表咁講啊，提名邊個，佢哋梗係有壓力。 OK， 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十年如一，迈向十周年节目 ，My Radio 诚意送上，玉敏会客室。 當然而家仲未截止啊，即係未到三月一號。咁我哋而家係希望，即係呢啲咁嘅行政長官選舉，竟然係150個提名就可以啊入得到閘，就係希望啊，即係所有啲候選人啊都攞夠票提名，咪算咯。即係如果你攞得太多，俾人感覺就有啲封殺咗其他啲候選人。因為嗰陣時我哋立法會審議呢啲條例草案都問過嘅，你設咗個下限，即係話要150個人提名啊，先至可以啊參加選舉啦。咁需唔需要設個上限咧？嗰陣時立法會啲文件係你見到係提過嘅，係咪一齊得1200人？咁啊，避免一個人所謂啊壟斷又好，封殺咗其他啲人啊參與行政長官嘅選舉啊，係咪應該提名最少有150%，即1%係合理嘅？係咪都要設個上限？300咧，咁即係最多攞到300咧，都出邊仲有好多票啊，俾其他啲候選人去爭取下啦。就唔係話一個候選人就算係德高望重，好多人支持嘅話，哇！如果攞曬700-800個提名，咁其他啲人咪唔使選。咁從選舉角度講，咁咪變咗冇競爭咯。我覺得呢個就好明顯啦，即係人都知道喺呢個過程中啊。即係中聯辦係好支持啊林鄭接任啊梁振英啊，理由咧當然我係唔係詳細了解，但係事實上係好多選委啊係收到呢個信息，特別係我哋工商界啊或者建制派啊嗰邊，包括好多都係自由黨嘅黨員咯。 好，咁啊，我哋翻嚟呢個鬱敏會客室第二節。嗱，頭先嗰段片咧就顯笑就係講關於嗰個提名嘅問題嘅。咁如果按照即係目前呢種咁嘅情況咧，嗱而家距離即係提名截止咧，仲有幾日嘅啫。我哋呢個節目係禮拜六播嘅，係嘛？咁啊，仲有幾日就截止提名啦。咁啊，知道究竟邊個入到閘？嗱喺目前呢種情況嚟睇咧，即係中聯辦就已經係即係發曬功，即係所有啲機器都係喐曬噶啦。咁田少頭先都有提到啦，咁佢又講得比較含蓄啲，係嘛？咁但係事實上咧，即係要令到呢個林鄭月娥攞高額提名。喂，不如攞夠700啦，咪601啦，唔使選啦，大佬咁啊嘛，係咪？咁大家都知道呢個提名咧，正如阿田少頭先所講，喂，係咪應該有個上限咧？當時喺立法會都傾過嘅，不過就冇辦法成為一個主流嘅意見啦，係咪？咁你有個下限150人，係咪應該有個上限先？而且呢一種選舉又好吊詭嘅喎，提名咧個名單要公開。咁但係佢成個選民嘅人數啊，得個1200人，係咪？85個提名，咁喂公開咗之後，咁點咧？到投暗票嘅時候，即係不記名投票選舉嘅時候，咁會走咗啲票咧？咁大家就即係好容易去操控呢一啲即係選票嘅流向嘅。所以呢種選舉咧，我哋認為就唔係選舉嚟嘅。咁但係當然搞咗咁多屆，第一屆就400推選委員會，第二屆跟住就800，係咪？跟住就1200。好啦，400個推選委員會推選嘅時候咧。都即係假戲真做嗰幾個候選人嘅喎，大佬提名分雲巡嘅喎，係咪啊？點笑你記得？ 嗰係第一屆， 第一屆咯，係咯， 即係1998年。 98年啦， 咁四位都係建制派嘅，即係董建華啦、吳光正啦、 楊 潔亮啦、李福善 啦。 嗱，四個都係建制，已經冇所謂泛民喺度搞陣啦，冇理嗰啲喺入邊㗎啦，係嘛？咁啲俾四個俾我哋選，咁仲要第一次啊！董三冇即刻贏出㗎，你入咗唔知咩2-3個，今日連篩咗2個，再選， 即係都做場戲啊！都似無似。 而家搞到今日咧，就話喂，我哋誒覺得林鄭係最適合，喂咁都仲 OK 喎。但係如果唔係話林鄭係最適合，係唯一接受嘅咧，咁。即係仲弊過當年第一年啦，即係第一屆嗰陣時，阿董生都冇話喂你四要出嚟選，佢話我唯一啊， 即係會任命嗰個啦，唔使選啦，唯一就選啦，做咩啫？ 咁即係等於當然港督咁樣樣係嘛？即係唔好用陰點啲字啦，我派個人過嚟做咯， 搞 到成千二，搞到成千人選， 你唔用陰點兩個字，我哋明白嘅。咁但係你其他人大家都會覺得喂呢、這個同陰點有咩分別啊？係咪提名又要高額提名？ 其實我覺得個講法 又要唯一支持。 如果佢哋話我係。最屬於呢一位林鄭咧，我覺得 OK 嘅。佢要表達 唔係你可以咁樣講， 即係最屬於係 OK。 你中央駐港機構 任命咧，咁就真係 中央駐港機構或者啲所謂國家領導人董建華，佢哋可以表達對呢次選舉嘅意見 OK 嘅，或者佢中意邊個，佢都可以講。但係你講到咧，就話如果曾俊華當選，就中央就唔會委任。 或者除了林鄭之外，個個都唔任命 嘅。又或者除了林鄭之外，就個個我都不會任命。又或者咧，就中央唯一屬意嘅人選就係呢個林鄭嘅，咁使乜選啊？點少啱唔啱先？ 個感覺 係 咁啦，係 嘛？唔係，而家呢個感覺好弊啦。如果我哋調翻轉，從政治嗰個策略嚟睇， 對香港梗係唔好啦， 冇好處， 冇好處啊！ 喂，你會令到佢撕裂，仲有你林鄭月娥，即使喂做到下屆嘅特首。你點管治啊？呢幾年 真係公信力都有啲問題， 仲慘過梁振英個時代啦。 嗱，咁始終咪一步步嚟。即係如果你話林鄭做咗特首，我覺得佢 有能力， 行政能力係有嘅，唔一定話係做得唔掂。但係而家人哋變咗有色眼鏡，唔係我嗰副，係你嗰副藍色嘅有色眼鏡咧，就話如果係咁樣樣去做到行政長官咧，已經啊嘅人對佢嘅信心冇咗，咁就變咗乜嘢啊？都要同佢搞反對，咁我會累死佢嘅喎，我覺得會累死佢。 你就比較客氣啲啫，你即係覺得佢都係有能力啦，係咪？ 即係中聯辦幫緊倒忙嘅，喂，你唔好同佢拉咁多票啊！可能林鄭自己隻抽都抽贏你啊，薯片㗎。 喺政治上， 抽贏你薯片，我一樣贏你㗎。 我啊覺得佢抽唔贏喎， 真係。 喂，如果佢係喂唔講呢啲嘢，喂， 但 係 林鄭，我覺得個辯論口才絕對叻過我支持嘅薯片叔叔。即係薯片叔叔咧，就係和諧啲嘅態度就好啱聽，但係。熟讀嗰部書邊個熟？ 嗱， 我覺得絕對係林鄭同埋葉劉啊，熟讀嗰部書嘅。 我要先要申報立場先。我咧就一直以來都反對呢個選舉嘅。OK， 我每一次選舉我都會出去示威嘅。 我支持嘅。 你聽我講，但我而家咧就即係又唔係公職人員，我哋完全又冇組織，又退出社運，咁所以咧我又唔會做呢啲嘢。不過咧，我會派啲宣傳單張。咁我一陣間俾張宣傳單出嚟睇下，第三節嘅時候或者喺熒光幕度你可以睇到。喂，呢個係一人一票選特首，嗰個一人咧就係習近平。OK， 嗱呢個係我嘅立場，我必須要申報。咁有啲人咧就有一種咁嘅諗法嘅，我哋大家討論一下。佢就覺得特別係泛民主派，我認為咧即係泛民主派咁講啊，我認為咧中央咧甚至習近平咧，佢點都要睇香港民意嘅。咁如果一俾薯片入到閘，跟住啲民意調查咧，都係即係覺得薯片最適合做特首嘅話，咁中央呢一票要陰點嘅時候咧，佢就要諗咯喎，係嘛？你係咪要逆香港嘅民意而行，定係順香港民意而行咧？咁樣嗱，呢啲咧就係而家泛民主派支持薯片，或者可能建制派都有啲人係會咁樣諗嘅。但係個真相係咪會係咁咧？如果個真相真係話呢個一票嘅陰點係睇香港民意嘅歸趨。即係你總之你兩個入到閘 PK 戰係嘛？咁我就睇民意啦。如果民意支持薯片多啲嘅，咁我呢一票就俾薯片啦。咁都等於尊重香港民意。但係另反過嚟講，你之前做咗咁多功夫，而家講到咧，董建華行出嚟講係嘛？講到實股實作啊，即係中央唔會委任曾俊華。林鄭較早之前佢要參選，佢話除咗上帝叫佢選之外咧，就是、因為佢覺得會有憲政危機，因為佢對手如果當選咧。就中央不會任命。好了，第三張曉明、王光亞、張德江這些所謂中央領導人，包括在香港這個 張小明，現在有些人叫他張小明，因為國語就叫他張小明。小明小明哥就日日在那裡說，日日打電話，日日請吃飯，是吧？你都很清楚的。喂，如果這樣的話，那究竟誰是代表中央呢？有些人還幻想是不是假傳聖旨啊，這樣。咁但係你即使建制派都好，就算好似你田北俊，你都覺得唔妥當嘛？而家咁樣係， 唔係泛民嘅出發點，亦都係我嘅出發點 一樣。 我即係我認為，如果未來嗰幾年最緊要個所謂休養生息咧，其實整個社會和諧啲嘅啫。咁純粹從邊個特首可以令到社會和諧啲咧，我就覺得而家個四位候選人啦，最可以令到社會和諧嘅咧就係薯片啦。咁事實上，我喺立法會做嘢，我見過噶嘛。泛民撐佢，都有道理嘅，就覺得佢係泛民啊，最容易可以傾下偈。嗱，傾偈唔係代表啊嘅行政長官、行政主導會得跪低俾泛民啲訴求，但最少傾完偈啊，有啲乜嘢嘢可以代表泛民，亦都代表香港大半一半嘅市民啦，唔好話大半嘅市民啦，去反映翻俾北京聽。嗱，反映之後做唔到，市民都欣賞你嘅喎，你都盡量同我哋爭取，就唔係話你啲事啊。好似阿梁振英咁，李波事件問都費事問嘅，就揾個官去做做，所以呢個係最大嘅分別。 其實你都答咗一個問題，就係你點解你會支持佢咯？ 係啦，嗱，咁如果你另外一個角度睇，從如果林鄭月娥今次因為未到提名截止， 中聯辦係咁樣樣支持法，或者領導係咁支持法。你話到三月廿幾，如果民望或者民調出咗嚟有好大嘅差距，佢點轉睇呢？我好擔心㗎。 民調可以做嘅。 嗱，鬱敏當年就唔係嘅。當年唐英年對梁振英咧，我係夾咗中間，因為我支持唐英年嘅。唐英年40對梁振英20嘅民望，但到投票前咧就梁振英變咗40，唐英年咧就僭建啊，有乜緋聞啊跌到20。咁就分明國家領導啊，係尊重咗香港民意嘅喎。佢尊重咗香港民意，咪結果臨時轉咗俾。 所以而家啲人仲有幻想，就係話薯片都可能會反敗為勝。就係話，如果當佢嗰個民意支持度，即係嚇佢入咗閘之後，大幅拋離呢個即係林鄭嘅話， 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如果。我覺得今時今日，你話薯片可以大幅拋離林鄭咧，我覺得係唔似嘅。唔似當年，因為有黑材料有緋聞，所以唐英年係40跌到 20。我覺得佢哋個差距咧係越嚟越近嘅。 係㗎，一定係㗎， 一定嘅，而且可以做嘅。OK， 係咪？ 你係專家喺呢行入邊。 但我專家意思就係，我認為呢啲民意調查全部都可以做出嚟嘅。OK， 應該係包括你當年。 嗱，鬱敏而家問題大啦，如果出到嚟 做出嚟嘅 係35，咁點咧？ 咁啊，阿爺咪俾林鄭都順理成章， 係啦， 佢一定係做到咁噶嘛。 就算係咁樣樣啊，我相信香港市 民真嘅民 都唔係啊，好 happy 嘅啫。 梗唔 happy 啦， 就唔係話 happy 唔 happy。到三月廿幾號個民調出嚟，大家都35，中央拍板邊個？而係過程中啊，林鄭即係譬如啊，而家提名期啊，攞到600+700個提名，即係好似得到佢哋嘅全力支持，封殺曬其他啲候選人啦，即係香港啲市民啊，多數都係坐強扶弱啦，即係想幫個弱勢噶。喂，你又封殺到佢連105票都攞唔到。 其實香港人係 曾俊華有問題㗎，我聽到今次建制嗰邊啊， 香港人好良 得幾廿票㗎啦，即係要靠泛民攞100票，而建制俾得個40-50。喂，呢個財政司不嬲，你建制派嗰邊， 即係好好 商界我哋呢邊。嘅所謂， 但係喺林鄭嗰個陣營，或者中聯辦嗰個陣營，就會覺得嗱，你睇下佢係全靠泛民嘅，咁你話啦，佢同泛民咁個關係咁密切，咁我哋點會支持佢咧？佢又可以話嚟做票房毒藥嘅理由嘅喎。 咁呢樣嘢，因為我係代表商界嘅，我係同你分析一下呢樣嘢。嗱，因為喺咁多年作為財政司司長，佢最有關係嗰啲 商界， 其實商界。金融界所有啲銀行會覺得曾俊華喺今時今日世界嘅大局，英國又話要脱歐，係嘛？美國有個新嘅總統，又可能制裁中國啲出口，我哋嘅遊客有咁嘅情況。咁即係商界覺得喺個國際情況上，嗰個金融唔穩定，人民幣嗱，我哋港幣掛鈎，美金係唔係啊？嗰個行政長官要熟悉財經，喺世界啊，係國際級對財經嗰方面嘅網絡。是有用的，香港市民其實不關心的，關我乜事啫？係咪？你又不是香港啲本土經濟或者民生？但係呢一樣嘢咧，商界嘅龍頭就係財經啦。咁如果商界嘅龍頭關心，我哋其他做地產啊、出入口啊、乜乜乜都睇到咁樣講法咧， 所以而家佢箍票咪箍商界咯。 係曾俊華係適合啲做特首，即係喺嗰個角度講。嗱，好啦，而家提名就要見光，就好多我啲。老友啦， 就自由黨啦， 就好弊焗住提名俾林鄭， 或者 我出面都講咗個可能暗票投咧有50-100票啊，就走翻過嚟，咁變咗中央都幾頭痕噶。就算林鄭今次到3月1日啊，攞到譬如600+700提名，哇，好犀利噶咯！但如果100走得嘅話咧，你可能都係600-689中間喎，所以我話佢就算當選啊， 都未必有689。 點解有呢個情況呢？就好多商界就會覺得嗱，提名我提俾你啦。咁新中最後個筆記名投票，嗱唔會變曬嘅，變一部分呢、這個絕對有可能。 但你最多嘅咧，最多嘅啲現象咧， 嗱嗰個係臨時，我覺得嗰個比例有啲問題嘅，因為嗰個臨時咧有民望真係相差咗太多。咁中央最後咁嘅決定咧，我都唔可以話中央錯得曬。 OK， 我哋休息一陣。 10年如一，邁向10周年節目 ，My Radio 誠意送上，鬱敏會客室。 呢張咧就一人一票選特首啦，阿田少，下邊嗰四個人認唔認到啊？一睇就睇到啦，葉劉、胡蘇，跟住林鄭，然後胡官，係嘛？咁但係頭先我哋講開嗰個流選嘅問題啦，咁啊一人一票照計就唔會流選噶嘛，但係呢一票係要有601票做基礎嘛，或者600票做基礎啦，即係過半數啦。其實而家個選委係1194人嘅啫，唔係千二嘅。咁流選嘅可能性會存在咧？覺得 呢個純粹咧就係睇泛民嗰320多票，最後喺3月26號啊，會唔會玩嘢？你講得好啱嘅。即係玩呢個意思，即係如果個326票 唔投，你俾個曾俊華， 咁你出邊1196減咗320多咧，就860多票啦。咁你860多票攞601係牙煙嘅喎，仲不如中央冇表達強烈嘅意見啊？你林鄭同啊即係曾俊華，大家都400多或者500多對300多，咁咪變咗要流選咯。咁佢哋從呢個角度講，就覺得我不如撐一個啊，撐咗林鄭，奮身撐林鄭，話先你泛民嗰300票啊，全部投曬8票啊，喺680多票，點都過到600多票，咪點都有個行政長官產生啦。嗱，呢個可能咧就佢哋擔心嘅地方。咁你啊同泛民熟啲啊，你覺得佢哋會唔會玩嘢玩到阿尾啊？連胡蘇都唔撐，直情投咗8票，咁啊累到嘢流選，咁國家覺得好冇面 啦。其實而家揸住呢320多票咧，即係泛民嚟講咧，佢一定當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籌碼嚟嘅，係咪？第一，如果好似你頭先種講法，或者有啲人 我聽佢哋咁講俾我聽咋，係啊， 佢係有機會流選，如果佢揸住呢325票，係嘛？提名就擁咗你胡官入閘啊，或者擁咗你曾俊華入閘啦，入到去就唔會投俾胡官㗎啦，係咪？咁又可能將呢320多票 all in 俾呢個曾俊華，咁曾俊華再攞200多票咧，咁可能就夠票啦。咁 過601啦， 講法啦，601啦，咁就曾俊華會贏啦。咁而曾俊華贏咧，就全靠泛民嘅咁。咁啊，咁其實得泛民嗰一票，就唔係習近平嗰一票咯，係嘛？咁但係呢種可能性咧，如果你問我，就幾乎係零嚟嘅，我覺得。OK， 點解係零咧？第一，泛民呢320多票咧，未必可以齊一步伐就哇！一票，一分錢都唔走，投曬俾呢個胡蘇。我呢個係打個極大嘅問號，此其一。第二個咧就係話中聯辦也好，或者所謂中方也好，如果佢篤定係要俾林鄭去做嘅話咧，佢一定幫佢箍到實一實超過600票。我覺得 喺3月26號， 係啦， 不記名投票。 不記名投票嗱，但係咁啊，你頭先就提到 提名就睇到啊， 你就提到咧，喂。你啲商界朋友都可能有啲你都講到開口㗎啦，雖然冇點名啫，有啲就可能話：，我提名，我而家俾面你啦，我咪提俾林鄭咯。到時我投票，你鬼知我投啊？嗰個不記名投票嚟㗎嘛，咁可能會有啲票係走咗去俾胡蘇。咁但係呢啲票係不足以令胡蘇當選㗎嘛，啱唔啱啊？ 到100， 係咪先？ 你320多加個100都係420。 所以你頭先嗰個講法咧，就係就可能就會係咁啦，即係而家就驚流選，咁於是咧。就佢最好就係望你泛民咧，自動自覺識得就你既然支持胡蘇啦，提名佢，不如你投埋俾佢啦，咁 啱啱啊，搞到佢有400多票。 但係另外一樣咧，佢係信唔過你泛民噶嘛，佢好難估你泛民 咧。到時你投8票算啦，咁點啊？ 不如佢跌埋心水，就箍實一定攞到601票，就會咁咯。 啱啱俾林鄭啦，係咯。 所以而家咪之前咪做曬咁多功夫。講到實牙實齒啦。 所以從呢個角度講，佢哋嘅擔心，所謂擔憂啊，又合理嘅喎。 如果咁樣睇咧，即係田少，即係呢個選舉啊，過去即係由第一屆到而家啦，其實嗰個可操作性咧就好強嘅，係咪？即係我哋講咧，就個安全系數好高嘅，即係話 而家安全系數跌咗落嚟好多。 嗰個選舉結果咧，共產黨係預知嘅，我話俾你聽，係嘛？咁但係而家慢慢慢慢會唔會發展到咧？就個安全系數就越嚟越低， 低咗啊！咁泛民上次得200多，320多，喂！再搞多屆，仲不如去到400多。 我之前都唔信嘅，我而家見到田北俊我就信啦。 點解關我事？關我事。 我見到田北俊我就信。喂，大佬有好多壞孩子噶嘛？你即係個個你都可以操控佢咁啊！商界你咪難啦。譬如我舉個例，阿成哥咪好嘢咯。佢行出嚟，佢好啦，你去埋中聯辦啦，三仔爺。 佢話我邊個都唔提名。 係我唔提名啊，個個都係老友，但我一定會投票。咁你咪有排估啦。 咁你唔知佢投邊個啦？ 你真係唔知佢投邊個噶嘛？係咪？咁同埋佢可以影響嘅選委， 啊，都唔少人噶嘛， 係嘛嘛， 係嘛？ 佢係我哋商界嘅一哥，咁好多人聽佢講啦。 唔係佢，所以我覺得佢好嘢嘅。呢位老人家真係好犀利。即係佢講每一句説話，你當佢佛偈都好啦，佢梗係有個意思喺度咁啊！ 個個都係好朋友， 個個都係好朋友，我唔想得罪人，係嘛？ 我都唔講你啲政綱， 乜都唔講，咁我一定去投票咁。你哋自己諗啦，即係意思即係話咧，好似 個個學曬佢就真係好難估 嘅 喎。 咁就結啦，即係你嗰個暗票論啊。 係啊， 咁咪正正就係同阿成哥嗰個講法咪即係不謀而合。係 啊， 咁所以你話嗰個操作係咪真係？完全可以100%控制咧，其實佢哋都擔心嘅，可以咁樣講。咁好啦，再翻轉頭講翻，喂，而家咁樣操作法，喂，真係好難睇喎，點少？ 咁有咩解決辦法咧？ 嚇！咁但係點解冇人去出聲鬧佢咧？真係 鬧鬧邊個啊？ 喂，我就鼓勵啲人走去即係走去 ICAC 舉報呢個中聯辦。喂，呢個擺明 得嘅 係違反選舉及舞弊條例。 咁要揾啲即係。收到電 話，要揾證據㗎。唔係佢同你講，你 ICC 肯立案查，咪就實有證據㗎。你咪捉啲選委嚟報咯。 呢個角度應該咁樣分析，即係我覺得係人都可以話我打電話你遊說你去投佢票啦。我哋做直選議員都成日喺度遊說啲街坊 拉票， 嗱拉票咁拉票呢啲啊合理合法合情㗎。但係當你係一個所謂中聯辦，當你一個國家機構，當你出嚟叫人喂。不如提名佢，不如投票佢。你呢個係咪拉票，定係真係話？ 你睇下個選舉。 我從呢個權威嘅，即係等於我係我老闆，我同我夥計講嗱，我覺得邊位好啲喎？你點點點喎？你話我公司個夥計係咪會聽我嘅意思做啦？梗係會啦，因為你唔係話朋友啊，大家街坊啊， 你影響到佢 平等地位嗰個所謂遊說遊說。 但係呢個都冇問題，因為你有個僱員同個僱主嘅關係，我佢可以話我聽個僱主嘅意見啫，係嘛？最多係咁樣啦，係嘛？咁但係你去到一個你係一個直情一個政府機器嚟㗎嘛？係啦，同埋22條講得好清楚㗎嘛？ 權力啊， 係嘛？權力機構嚟㗎嘛？同埋22條基本法講得好清楚㗎嘛？你中央。即係無論係中央同埋地方嗰啲政府嘅領導人，甚至乎駐港嘅機構嗰啲人都唔可以干預香港嘅即係內部事務㗎嘛。 咁嗰個22條咧，我就覺得佢哋講緊嗰啲係佢唔可以干預我哋香港啲咩醫務條例啊，或者咩房屋啊，唔係嗰啲咁嘅嘢，就係呢樣嘢嘅行政最高。 但係佢而家佢成日講一樣嘢就係咩咧？ 佢就覺得個22條唔包括㗎 喎。我哋因為有實質任命權。所以在呢個選舉裏面中央是有發言權的 係係 呢種講法唔啱啊！我覺得 你覺得佢有任命權就係任命呢個關， 任命權啊嘛，就應該前面是實質定係咪行禮如儀？呢個就法律都冇講得好清楚。 但我都唔係覺得去見到嗰一步，就俾你哋天花龍鳳搞到尾出嚟啊！就話嗱，你唔好任命佢啦，我梗係唔想見嗰個情況咧。香港人冇人想噶，都係情願你早啲搞清楚邊個選到出嚟，我任命噶。 嗱，但係 好過你真係整咗個長毛出嚟咁啊，咁點啊？咁到時叫中央唔任命啊？咁長毛都話選啦，係嘛？ 咁佢 都唔掂喎呢下嘢。 冇所謂嘅，佢呢啲政治動作係表演嘅啫，佢點可以攞到105票咧？係咪？咁呢個我哋直情唔會討論佢添啦，係咪？係有啲報紙好戇居。 你假設啦，假設我話 佢有 講啦， 話佢有即係攞到幾多個提名。 我用呢個例子就因為你啊，而家喺度賣。一個原因就係曾俊華係最不能接受嘅候選人啊嘛，我話唔係，長毛先至係啊，冇可能長毛接受你唔接受啊，曾俊華啊， 唔係曾俊華都係建制派，曾俊華都係司長啊， 喂做咗9年 都係司長係咪？ 成個掌櫃嘅鎖匙喺你度， 點解唔信佢咧？係嘛？ 即係可能你嘅講法應該係中央都要拍板嘅，即係做老闆咁講嗱，我可能信林鄭多啲。咁都可以講， 因為 我信一個嗰個直情唔信咧，我又覺得唔係 都唔可以咁樣講。你只可以話我，譬如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咧係有實質任命權，所以對於呢個選舉咧，我哋係會關心，係嘛？希望嗰啲能夠即係真係得到中央信任，啊有治港能力，啊呢個即係愛國愛港同埋啊呢個香港人支持。 嗱咁兩個都得，但我可唔可以話呢個我信任多啲咧？ 你只能夠講嘢講到呢度嘅啫，你不能夠話我唯一嘅。即係中央 唯一我同意，但係佢可唔可以講句嗱？呢個係幾個之中我最信任嗰個， 都唔得。 O K， 影響 我 選舉啊嘛。 我就覺得講個 O K 嘅喎，你唔可以唯一嗰個，因為我最信賴佢。 唯一又唔得。 喂，但嗰個我都信嘅喎。 信你點名話邊支持邊？ 只不過我信林鄭多啲啫。 咁唔得㗎，咁啊直情係喂大佬，我覺得直情係違法添啊！喂，你仲有喺政治倫理都唔啱。 但我聽嗰度角度就係話，你最信賴佢，但係佢都 O K。同埋調轉頭講法，我係唯一信嗰個人，好大分別喎。 有分別，但係就個意思係一樣。你都係會有影響力噶嘛？ 係咪？你都應該大好多噶嘛？ 你話佢係唯一一個，呢個影響力梗係大好多啦。咁但係你話即係中央係屬意呢個，佢比較有擔當，好似阿張小明講嗰啲。喂，梗係唔通啦！呢個係個選舉進行緊， 中央都會表達。 喂，有個選舉條例喺度嘅，係咪？喂，你好明顯就違反咗，你去促使他人當選。 佢表達呢個睇法，我覺得 OK 嘅。但係問題就係佢呢個表達咗之後，係咪捉住我哋啲選委嗱？你哋全部要支持林鄭咧？ 咁佢有做呢啲嘢， 嗰個咧就有分別啦。 唔係佢有，就有分別啦。唔係純粹發表意見。 我同意，我同意，所以我都有意見啦。 又打電話，所以我都有意見啦。又約啲選委食飯，又召啲選委去深圳，佢做咗好多呢啲嘢啊嘛。咁點通啫？即係我要講嘅就係，即使你唔違法。你都違反政治倫理，即使你唔違反政治倫理，你都違背香港人即係一直以來所捍衞嘅核心價值，係嘛？選舉嚟噶嘛？既然你話選舉嚟噶，咪要公平、公正、公開先，係嘛？你而家咪就係又唔公平、又唔公正、又唔公開咯？你做嗰啲 公開嘅，公開同你拉票啦，已經點解唔公開？ 咁佢話唔公開， 佢係公開喎。 公開拉票，公開拉票嘅意思同我哋講嗰個選舉公開係兩樣嘢。 有公正，老實講，你三月廿六我哋點投票真係唔知嘅噃。從呢個角度講，嗱呢樣嘢你喺國內咧，你可能有多個問號。但係我哋喺香港投票，我覺得我絕對啊。有信心，我投嗰張票擺入去 啊！係 冇人知嘅，你覺得點啊？嗱，嗱，嗰位冇人知嗰張票啊！ 1194人，有幾多人係好似田北俊咁樣諗咧？我都係一個問號喎，阿哥。如果好多人都好似田北俊咁樣諗，喂，我呢一票係不記名投票，我入落個商道，呢個係秘密投票，冇人知道我投俾邊個，呢個亦都係我嘅權利，係嘛？所以我唔一定要聽你講咁，係嘛？喂，個個都好似你咁樣諗。喂，呢、這個林鄭就冇運行啦，係咪？你而家睇到即係， 但有啲商界都係真心覺得佢掂嘅喎，唔會全部轉曬喎。但嗱，再講翻正話重點先，我真係覺得我哋香港，因為喺度監票嗰啲咧，全部都係我哋香港啲公務員，嗰、那個咁嘅設計啊，有冇人影住你啊？唔俾你手機去影嘢啊？嗰啲條例我哋寫到好清楚。我對我哋香港嘅制度有信心喎，即係話嗰張票我擺落去。真係冇人知 嗱，呢個咧， 你覺得唔係咁睇？ 我嗱，你話我哋呢啲監票人或者選舉事務處啲人啦，係咪啊？或者選舉係相對比較公正啊、廉潔啊呢啲，過去咧， 我上冇年嘅 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即係香港選舉， 我哋立法會全部咁投㗎啦。 我都覺得係好即係好公正又廉潔。但係咧，你啲選委會唔會有人會擔心呢個選舉係有人監察你咧？喂，呢個真係一個問號。嗱，我而家話俾你聽，我問嗰啲選委， 真係 有啲人係有呢種擔心嘅。嗱，唔講呢樣先。 OK， 你提名咗，你俾人抽後算帳，你知唔知啊？有啲人就真係上次提名咗唐英年，事後俾人抽後算帳。呢個係有好多人親口同我講嘅。仲有我 咩？唔好意思，唐英年嗰個提名係梁振英選舉帳啫， 係 唔係中聯辦唔係中央啊嘛？係啊，咁你梁振英係小氣係佢嘅事啊，係嘛？ 係喎，對。 乜林鄭可能冇咁小氣咧？ 唔驚你梁振英喎。是不怕你梁振英喎，有些做生意的朋友跟我講，鬱文，我哋邊有得選擇啫？我問佢哋啊嘛，啲選委係咪？譬如有啲飲食界嘅，啲咩功能組別，有啲我都好熟噶嘛。我問喂，佢有乜計啊？喂，開到聲要你一定做。喂，我大陸有生意噶嘛？鬱文 嗱，咁唔同啊。 喂，講到 即係你話你大陸有一間酒樓開咗去深圳，咁你啊， 佢就投鼠忌器。 咁可能佢特別，如果喺嗰個情況，可能佢特別尊重中聯辦啲官員嘅意見啦。哎呀，咁講啦，係 嘛？你可以咁樣好客氣講，佢係尊重中聯辦意見。實際上佢係即係受，因為如果俾佢可以獨立意志去投票咧，佢有佢嘅講法噶嘛。 係啊， 佢哋有佢 呢啲政策。老實講，兩個政策都未講得具體，係嘛？真正我哋搞選舉嘅，你都要等三月一號入咗閘，26號你搞個辯論。喂，你對啲飲食 而家 嗰啲污水處理啊、附加費啊係點睇？ 而 家全部都冇，已經呢度提名嗰度投票。 而家入到閘就等於贏咗咁滯嘅，係咪？好似講到咁樣嘅，係嘛？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大家都會覺得譬如阿胡官都同我講啦，就甚至葉劉嚟嘅時候都講。喂，爭取提名難過爭取當選， 咁又係， 係咪先？ 咁最精彩嘅，而家爭取提名之中，好多個政綱啊，都未講得咁具體。 睇都未睇到，係嘛？好，休息一陣。 十年如一，邁向10周年節目 ，My Radio 誠意送上。 玉敏會客室。 即係香港直情就嚟淪落到啊，係不能管治嘅地方。咁我真係覺得啊，特首梁振英先生真要考慮一下，如果喺未來兩年佢繼續做行政長官，係咩都做唔到嘅，係咪佢真係自己應該考慮一下？係咪佢應該向中央政府請辭？ 咁基於政協常委正話已經宣布咗啊，要撤銷我作為政協委員的身份，我都覺得在這件事情中我是沒有留意到我是全國政協這個身份。 用回議會那個比較，我就覺得這一屆因為梁振英特首的看法，令到所有的官員和泛民那邊的議員就是水火不相容，整天在這裡令到啊社會或者議會唔和諧，跟住咧就攞建制派啲同事咧，我認為擺曬上台嘅，即特首就點著個火，泛民咧就加啲火油，咁點解要我哋建制派同你撲火啊？我一次喺電視度見到行政長官喺度話，個科技局拖咗三年，拉咁多步，咪一樣都過咗。啊，我諗諗呢個講法。好像聽到去就啱，但我想想從我生意角度講，如果呢樣嘢我可以一年做得到嘅，拖咗三年，咁係咪冇乜所謂呢？梁振英作為特首，咁香港未來嗰五年咧，我係更加冇眼睇。 嗱，你睇到頭先嗰啲片咧，其實有幾段片嘅嚇，咁有啲前因後果嘅，大家睇就即係而家呢個當事人喺度啦。咁佢咧就係喺呢個即係2014年咧十月份啦，有一次即係行出嚟公開，即係叫阿梁振英，喂，你係咪應該考慮自己辭職咧？搞到香港咁樣，咁啊十日之後咧，應該大約十零日之後咧，就呢個十二屆全國政協嘅常委會咧就召開會議。 冇啊，五日咋？ 啊，五日啊，應該5日係嘛？即係十日都冇。 係星期五到星期三。 哦，星期五到星期三，我一個禮拜左右啦。咁啊，應該係10月29日嘅，就呢個十二屆政協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就通過一個決議案。嗰個決議案叫咩咧？即係關於撤銷田北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資格的決定。咁就搣咗你柴。咁啊，你同日就辭咗個黨魁，我記得係嘛？咁呢件事咧，即係嗱事後你都即係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你都講得好得體啦，包括頭先嗰段説話啦，係嘛？即係原來全國政協就一定要支持呢個特首嘅，係咪？咁冇計啦，係咪？四屆嘅全國政協喎， 你算老政協㗎啦，我 咁樣搣咗柴，你係咪當時係咪真係好唔開心？ 當然我打咗個突啦。但係你知唔知我嗰個所謂政協啊，所謂搣柴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特點喎，係喺嗰個政協大會開會特別一個議程 加落去噶嘛， 特別嘅議程關於田北俊，因為其他入邊你知啲政協啊，貪污啊，又乜嘢啊， 民生經濟啊， 乜成日啊係剝噶啦，佢哋剝一籠重喎，一炒就炒十幾廿個嘅，冇話特別啊，擺開呢個條例。當然嗰陣時， 唔係佢嗰啲炒係咩咧？有啲牽涉弊案，你明唔明啊？ 我係唯一嗰個唔係嘅， 你唔係弊案， 我又唔係貪污， 佢 又唔係 弊。佢搣柴咧就有一紮名單嘅，你包括人大都係嘅，你明唔明？嗰啲已經係俾人拉咗坐監嗰啲，咁佢包括你係黨嘅中央委員，包括你係全國政協人大代表，你都係搣㗎啦。咁你嗰個情況唔同啊嘛。 我除咗係香港啊嘅政協唯一俾人搣咧，佢入邊都冇一個好似我咁嘅政協啊，為咗我咁嘅理由。 開一個決議案出嚟， 係啊，開咗決議案出嚟啊！哇，喐我都覺得哇，我都搞到佢哋幾大陣仗喎。但係喐埋呢樣嘢咧，就應該我係咁嘅講法。嗰次我喺嗰度講嗰個發言係喺立法會，係即係我嚟到香港，我就覺得我係代表香港市民嘅立法會議員咧。我講翻我香港嘅睇法。嗱呢番説話，我喺北京作為政協，我冇講嘅喎，我好清楚我身份。 因為冇關係㗎嘛，嗱 我 係 啱啦，我喺北京開政協會，大部分講嘅係國家大事，係佢入邊啲嘢。雖然我哋唔係幾名㗎， 但係都有時會講香港嘢嘅 旅遊。 空氣污染，即跨境交通啊，又一紮嘢咧， 相關嘅 有我哋有表達， 即中港兩地嘅有關係嗰啲又會講啦。 但純粹我香港 東江污水越山來嗰啲，你要講啦。 但我純粹香港內部啲嘢咧係唔講啊。嗱，到而家仲有呢個混淆㗎。我哋香港嘅立法會就係香港嘅權力中心，人大嗰36個港區人大喺香港。是冇權的，你不會叉只腳走嚟講嗰啲醫療啊、教育啊嗰啲嘢，所以嗰啲政協咧同樣嘅情況，所以咧係好混淆。入邊就唔係啦，入邊嘅地區嘅人大啊、地區政 協，咁所以咪冇理由，因為你喺香港講咗呢啲嘢，作為一個民意代表、立法會議員，唔係淨係你一個人咁樣講噶嘛，係咪先？既然你即係話梁振英呢幾年搞到香港大家即係好唔開心，同埋社會撕裂。咁你咪應該考慮自己辭職咧？咁樣，喂，呢好多議員都講㗎啦。咁反對派講你就覺得唔出奇。咁佢個諗法就係咩咧？嗱，呢啲就純粹係一種家長政治。 但你問我當時個感覺咧，有一樣嘢我都好少喺出邊講嘅，即係佢嘅政協嘅規矩入邊啊，係即係所謂搣柴又好，撤銷你嗰個咧 資格。 第49條入邊有講一句，即係話哇，我警告咗你，你繼續做啦。 啊， 或者啊，我書面。提出你唔好再咁講啊！ 冇做呢啲嘢， 係啊，我嘅情況冇噶， 冇啊嘛。 但我覺得拗嚟都無謂啦，係咪？即係你話一下就喂警告又冇，就話要喂搣柴就搣啦咁樣樣。 有啲人就覺得你咧就因為呢件事咧就含恨在心啦，所以而家你就做咗建制派啲即係好頑皮啊，即係壞孩子。 咁呢個又唔啱。2003年， 咁你都 我根本都 嗰個已經好離譜啦。 你從國家角度講。佢係咪有啲地方有幾啊放鬆我哋香港？嗱，你諗諗，我2003年 反對，嗰次都唔搣你柴，啱 啊！我2003繼續， 嗰次都唔搣你柴， 重新再唔淨止冇搣我柴，導致第九屆第對唔住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二屆繼續任命我做全國政協。 咁、那個、 所以從呢個角度講， 嗰個基於統戰需要啫，此一時彼一時，而家即係冇必要再統戰你田北俊。 即係諗諗又係喎，如果真正嚟講， 嗰陣時有需要啊嘛。 是真係重要過我話喂，你不如考慮下 事實係啊！ 呢兩件事， 喂你搞到佢冇辦法為國家安全立法喎。 嗰陣時冇炒我魷魚喎。 係嘛？嗰陣時就應該要搣你柴啦，係咪？ 冇喐到我， 冇喐到喎， 仲繼續任命我做翻喎。 咁啊，即係此一時彼一時咯。仲有即係嗰陣時你講呢啲説話，同今時今日嗰個效果唔一樣嘛。佢嘅判斷可能係覺得啱唔啱？ 係咪即係話我講啲説話有啲影響你？ 梗係有啦。 我又唔覺得我係香港人咁嘅講。我叫佢考慮一下自己喎。 喂，你睇下田北俊嘅即係往績係嘛？佢由即係港英時代係嘛，被委任做立法局議員係嘛，到即係自己去參加選舉，到即係話97年之後。係嘛？你睇下，即係一路同埋領導一個即係自由黨，曾幾何時喺議會裏邊，亦都係一個最大嘅建制派政黨，啱唔啱啊？喂，嗰陣時係有統治嘅價值啊嘛，大佬。 而家冇啦。 而家冇咯，即係。 喂，個統治價值梗係冇啦，70歲我冇你都冇啦。 而家統治張宇仁咧，係咪先？你話你統治張宇仁有咩嚟統治你啫？係嘛？統治你啫。嗱，講翻頭先嗰個即係選舉啦，所謂啊，即係小圈子選舉，即係。我哋而家越睇咧，就越覺得好好笑，係嘛？咁我哋頭先傾傾下，有啲又未講完啦。 O K， 話係嘛？你即係欲言又止啊，係嘛？即係頭先上一節嘅時候講到，嗱而家咁嘅情況咧，即係我哋大家睇啦。而家個提名期仲有嗰2-3日，係嘛？咁即係個結果幾乎係呼之欲出嘅。咁即係呢種情況真係唔係我哋即係香港人或者 即係比前兩屆仲差咗啲啦， 仲差咗啲。咁你自己點睇咧？ 嗱，反而我喺度諗下。即係3月1日就截止啦，即係最慘嘅咧就係葉劉，最慘係葉劉。 你 我都咁多年嚟啊，就真係啊最想做又係佢呢幾年嚟準備工作做得最多， 有參選嘅唔夠票， 又係佢係嘛？咁搞到而家咧，就因為佢呢幾年嚟企咗建制嗰邊，一見民建聯大隊，佢就跟住即刻去走，譬如甩碌事件啊嗰啲咧，就同泛民啊就直情冇計傾。而家泛民都唔夠佢啊！泛民情願百幾票啊，去救胡官入閘都唔肯救。 佢擁胡官入去嘅原因咧，就係佢初初都唔想擁胡官入去嘅，都係有壓力嘅。因為有啲人覺得喂，大佬胡官起碼都唔係建制派，係嘛？咁你走去支持曾俊華，你都唔支持胡官就講唔通啊嘛？你明唔明啊？特別有啲法律界嗰啲，所以而家法律界好多選委係即係。 即係提名阿胡官噶嘛，係咪？因為呢個講唔通嘛，嗰個係法官，嗰個係前上訴庭嘅副庭長，你有咩理由唔提名佢咧？你個 中立好多嘅，中立好多。 相對嚟講啦，即係佢比葉劉又好，比兩個司長都好，佢係咪即係比較中立啲啊？係咪？ 但胡官冇， 佢冇得贏嘅。 佢入到閘就冇理住，反而我哋想講講嘅咧， 葉劉。 葉劉 點解要俾票佢？ 嗱，而家唔俾票佢已經係唔俾噶啦。咁就嚟三月一號咯喎。 講中聯辦啊！ 嗱，呢個又仲精彩，點解唔俾葉劉做咗咁多年嘅工作？臨時啊，梁振英話唔想爭取連任咧，就揾個林鄭出嚟，都唔俾。喂，不如就俾咗葉劉，喂，葉劉咪同阿曾俊華騙過，咪一樣。但係而家問題又嚟啦，而家就嚟三月一號咯喎。 過咩？ 三月係咯，保安局局長多時都做過噶啦，嚇，同你訓身啊， 希 特拉形象咁樣樣都係推銷係廿三條啦，係嘛？但係而家問題咧，三月一號啦，我相信葉劉新民黨啊，包括我細佬啊，廿幾票都有嘅。咁而家佢點啊？佢自己入唔到，到三月一號五點鐘截止之前，佢個廿幾票係咪浪費咗 啦，大佬？ 咪提名啊，提名曝光 過咯。 啊，咁佢會唔會提名第二個咧？ 咪提名胡蘇貞咯，嗰啲票可能 會啊， 有機會啊。 仲有兩日啦，而家未知止啊！ 呢個有人會做功夫噶嘛？嗱，你頭先講我講得好啱嘅，因為你五點鐘前截止，咁你一早已經知道佢係唔夠票嘅。 啱，你到四點乜都知你唔夠， 乜都知你唔夠啦嘛。 咁廿幾有四個鐘頭咧，咪另外再 你嗰四個鐘頭可以攞120幾票咩？冇可能啊，係咪先？咁橫掂都係啦。你葉劉都應該要幫幫手啊，調翻轉係咪可能係咁？ 但係葉劉喺今次而家最近講啲言論越嚟越即係唔 happy 咯， 唔 happy 係咪先？即係針對林鄭嗰啲，你使唔使攞曬咁多票啊？唔俾我哋乜啊？ 所以我嗰日咧，我都問佢嘅喺呢度，我話唉，即係我見到你而家咁都好 衰，好慘喎、 啊！ 真係 迎難而上啊！即係咁，佢就成日唉，我對啲選委都仲有信心嘅，即係其實都好無奈嘅， 無奈。 但係而家 一泛民又一票都唔配俾佢， 因為咁多年嘅，一定唔會俾佢 嘅。啦，咁你建制全部封殺曬去林鄭嗰邊， 唔係呢個咧，你就真係會令到所謂親者痛，仇者快， 真係係 嘛？有辱無榮，呢啲就真係啦。我話俾你，100%。 即係傳統嘅建制派，即係將來啲政治都要諗諗呢樣。 所以佢咪講到會寒心啊，係嘛？好心寒或者寒心，係咪？喂，你睇翻佢，即係如果你講翻嗱， 愛國愛港，佢仲唔係企喺最前線嗰個 啊？大佬係嘛？即係你嗱，如果你同嗰兩個司長比，嗰兩個都係佢師弟師妹嚟， 啱噶， 係咪？ 啱噶，喺佢後邊，即係喺公務員嘅排資輪配喺佢後邊， 喺佢後邊㗎，係咪？咁佢喂對， 咁葉劉又唔係做官嗰陣時有乜差錯，又唔係行政能力差， 咪仲有 一樣咁， 至少佢當時係為咗廿三條。佢係辭官喎，大佬。 係啊， 係咪？ 唯一嘅唯一個問責啱啦。 問責喎，大佬。 第一個問責，而家啲局長 官喎，大佬。 而家啲局長啲法例唔過，咪繼續喺度做局長。 即係我同佢交手過好多次嘅廿三條嘅時候，公開論壇啊、辯論啊咩成嘅嗱，我都不得不要講一句，雖然好多香港人都唔中意佢，因為廿三條，但係佢畢竟而家喂佢個黨喺議會裏邊有三個民選議席，係咪先？佢都係受民意嘅洗禮嘅。即係如果你比較起嗰兩位司長，係咪應該更加即係值得 俾佢入閘？即係 俾佢入閘啊！淨係 選選一件事， 俾唔俾佢做特首另外一回事咧？你起碼都俾佢入閘，但係你而家真係入唔到閘。嗱，咁你而家搞到咁樣，大家仲有咩信心啫？老實講，係咪？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好多謝阿田少上嚟鬱敏會客室傾咗成個鐘頭啦嚇，咁啊嘥咗你好多時間。 你爭啲嘢喎，呢度冇花生剝嘅。 你啊中意嗱，我就一陣間就會放下你嗰啲即係 Facebook 玩嘢嗰啲即係 咩？你都話你退休啦嘛？ 最後問你 退休話 喂你 會客室應該剝下花生啊？得杯茶喺度，你 每日喺 Facebook 幾耐時間咧逗留揸住部手機嚇？ 都唔少噶， 都唔少。你好有興趣喎嗱，你睇呢個咩嚟㗎？有隻豬大眼。 黃水母肉衣 啊，係啊，我記得呢個又好笑。咁呢啲咧都係阿田少喺 Facebook 咧就即係抽水啊，我哋就叫抽水嘅，呢啲叫做係咪？咁你又玩到興高采烈，咁而家你又嚇嗱，而家冇花生啦。 好啊，你都冇花生食嘅，呢度冇花生食。 我應該攞啲翻。喂，大佬，我呢個好嚴肅嘅人物訪問嚟㗎嘛，大佬對談啊，仲喺度剝花生，你睇你幾鬼多啊 ？Anyway， 今日好多謝阿田少， 多謝 阿上嚟，多謝曬嚇。 Hello， 我係第一次上誒鬱敏呢個會客室，喺中環過嚟，好似乎揾唔到呢度，但係嚟到呢度咧，呢個主人家都係麻麻嘅啫，淨係得兩杯茶喺度，花生都冇啲俾我剝下嘅。不過傾偈都傾得幾開心嘅，希望各位欣賞呢個節目啦，拜拜。 呢 一集《鬱敏會客室》，估都估唔到，阿田少最尾系以投诉鬱敏冇俾花生佢食而作为收场嘅。咁究竟下一集嘅嘉宾系边个呢？如果系冇乱到嘅话，就肯定系佢噶啦，余若薇。